人拉。 演唱一段严派的文昭关乌云在头上。仙气能时来双抓，民族我阴云百世衰，也死在乡村，提起来叫人怎不恨，爹是我的无心把不名声恩臣，回头来便对东高论，你是我乌云火云的恩那人，但愿昭关我的恩，以重恩当报我你的旧重恩，皇父兄亲上立世界草大宝你的人无云心那中千般恨，

云树断，关山诸葛亮心悬，将什么雄心把心活完，公款学人为不见贪穷生死离别遭为难，韩林冲自北奸佞陷害刘坤沧州，再者牢引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局草料，思想往事怎不叫我人痛恨？满怀激愤却月儿火石在团圆，问苍天火日里出归三尺剑，不禁剑色庙堂宽，壮怀的书战舌头就拳，却为火天阴边对愁火源，天哪天莫非你也怕全奸有口难 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古城会关公的选段。 罗马天梯呀，快来飙忘却了故交，把把把雄刀，把头罩，鲜血淋淋染战袍下的马来，把头割掉，草原。

大一人把事做茶绿不是与民不相交不加为什么齐心大大的全家一家人呢被你杀一个该把纸装来呀杀老长是活的你谢谢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碰杯的反二黄》。

连三本宝剑与韩那君，他是你赤身为剑不肯重用，那是啊姐鲁闹将军跨下了战马，身背宝剑去了东门，我萧何闻此言泪红透顶，顾不得山有高者水有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我人寄言我来寻将军，望将军你还念我萧何的情分，望将军且息怒残存身，你莫发雷霆随我萧何转回城，大丈夫要三思。 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下面我再学唱一段《打严嵩》。

亲手织一边金羊啊，咿呀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谢谢大家的鼓励，接着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珠帘寨》。 配鱼两段肯定是不够，再来一段红阳洞怎么样？好，请配鱼我们再唱一段红阳洞。